候，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冬霜寂寞飘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闪烁，只有你在天涯尽头 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来自车继林这首经典老歌，开始今天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曾经前卫过一时的台湾歌手车继林，他是80年代忧郁情歌的代表歌手，他的歌曲很伤感，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歌词很直白，旋律百转千回，是一首男人的极品情歌。

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旅途，很多人都说啊，年轻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两首歌让你一直都难以忘怀。关于这首旅途呢，豆瓣上很多人给他的评价说，有人说从第一次听到现在每一次都会感动，遇上事儿的时候还会滴几滴鳄鱼的眼泪，只是说现在听到已经不是当初那种简单的感动了，五味陈杂。还有人说专辑早就找不到了，但是歌词我一直都没有忘。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我想都总是有那么几首能够引发共鸣的歌曲吧。你像朴树、汪峰，还有崔健，很多人都也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由内心而发出的那种慢慢的偏摇滚，但是也偏民谣，但是呢又不向命运所低头，这种曲风也许会格外的惹人心疼吧。好了，和你吹吹风，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郑智化，别哭，我最爱的人。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梦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都是什么，我在刚开始的瞬间结束。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 Take That 的 Patience。 那北京时间的8点27分，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8点23分，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更新显示，目前本市城市内与正常速度相比，哥伦比亚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

欢迎回到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很多人都喜欢说一句话，说人生如梦，还有人说人生如戏，还有的人说人生如棋，就是棋盘的棋。仔细想想好像确实有一点道理哈。你走的每一步是不是都是你精心规划好的呢？那你每落下的每一子都没有办法再去反悔了，同时你每落下的一子也都会为你今后再走的每一步去做下一个铺垫，那也一定会形成一个因果循环的关系。所以仔细想想还是蛮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国权，名字叫做世事如棋，棋呢依然也是棋盘的棋。 心泛泪，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骤晴骤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只比幕前做戏。 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非常快节奏的一首歌，来自 Idol Girls 爱豆女孩的寻梦。 Idol Girls 这个名字呢，很多人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陌生，其实包括我初次听的时候也不例外，因为它是华语乐坛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多人女子组合。 Idol Girls 呢，出道发布会是于2009年12月21号在北京顺利举行，这也标志着中国内地首支多人少女偶像组合的诞生啊，跟韩国不一样哈，感觉好像韩国有很多少女多人的少女偶像组合，但是大陆确实是少了很多。那这也标志着内地偶像组合市场呢又将填入新的血液。

梁静茹没有如果，这首歌呢律动非常的轻快，无论是旋律节奏还是配器都非常适合由梁静茹来演唱，一听就是她的曲风哈。而同时呢她也唱得非常的愉快，我觉得整首歌曲都有着很积极的气氛，听这首歌曲呢可以体会到一种洒脱与激情，爱情当中应该不应该只有忧伤和感动吧，欢快和甜美才应该是更多人想要得到的感觉。而梁静茹的声音非常的深情温暖细腻妩媚，她做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唱一好这一首情歌，而是她可以把每一首歌曲都唱得能够深入到你的心底。北京时间8:53，这里是和你去追风，我是江帆，继续听到来自河流也很值得。 也像我这样不问痛慌，徘徊是一种折磨，不如一笑而过，我成全你想要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哭了，两个人都会快乐，我宁愿换来三个人解脱。相信在你的世界我只是个过客，从来没有占据太多。如果一个人哭了，两个人都会快乐，我宁愿换来三个人好过。终究是一个结果，没有什么或者，所以我才安静离开，也很值得。胜过这样不温不火，徘徊是一种折磨，不如一笑而过，我成全你想要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哭了，两个人都会快乐，我宁愿换来三个人解脱。相信在你的世界我只是个过客，从来没有占据太多。如果一个人哭了，两个人都会笑着，我宁愿换来三个人好过。终究是一种结果，没有什么或者，所以我才安静离开，也很值得。占据太多，如果一个人哭了，两个人都会快乐，我宁愿换来三个人好过。终究是一种结果，没有什么或者，所以我才安静离开，也很值得。 天风景在后退，梦到 Energy 乐队的某年某月某一天，北京时间的8:57，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本市城区的主干路呢，整体平均时速为34.7公里每小时。那与前两周的同一天同一时刻的历史数据相比较哈，拥堵距离是增加了7.3公里，增加幅度约为1%左右。可见今天在这一时刻的道路拥堵状况要比前两周要稍微的严重一下哈。我们来看8:53更新的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城区内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西三环南路南向北，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西三环中路连续拥堵137分钟，拥堵距离0.6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连续拥堵126分钟，拥堵距离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卢沟新桥到城内街连续拥堵113分钟，拥堵距离1.8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万泉河路北向南，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北五环路连续拥堵112分钟，拥堵距离0.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东四环北路南向北，从东四环中路到东风南路连续拥堵110分钟，拥堵距离2.3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所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好交通情况，注意及时的避开拥堵路段。那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好了，今天的和你吹吹风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江帆，最后给你送上一首非常小女生的歌曲，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来自徐怀钰，我是女生。 缠着我。